华保险，怪人生每一天。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王琦的散文《书声朗朗忆当年》和佚名的散文《冬日的味道》。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推荐根据剧本《四进士》改编的戏曲故事。 首先请欣赏王琦的散文《书声朗朗忆当年》。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小时候，我家的四合院很近，东西南北11间房，只有我一个小孩。爸爸虽然是行伍出身，对孩子的文化教育却很重视。从3、4岁开始，围绕在我身边的书是一摞一摞的，当然以小人书居多。其中我最心爱的是一套连环画《红楼梦》，是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别看只有黑白两色，但那流畅清丽的线条早已把王熙凤的俏丽、薛宝钗的端庄、林黛玉的婀娜印到了我的骨血中。后来稍大一些，爸爸为我订了《小朋友》，图文并茂，每期还有张乐平的故事连环画。那时谁家有闲钱为孩子订杂志啊？胡同里的小伙伴听说我家有小朋友，常常结伴而来，争相阅读。后来再大些，爸爸为我订了《少年文艺》，虽然没有华丽的图画，但内容还是很丰富的。我至今还记得一篇叫《他们的小小说》，说的是一群少年不喜欢班里的女生，从看不惯到渐渐熟悉，从熟悉到敬佩，再到有些喜欢，写得生动有趣，简直就是我们学校生活的再现。我家四合院有很多树，特别是一棵老梨树，春天繁花似雪，在夏天的花香中，在冬日的暖阳下，我常常坐在小板凳上靠着老梨树，一本书一本书的读。老梨树像妈妈，我就是依偎在她的怀抱中，一口气读完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虽然那时候并不知道俄罗斯在哪里，但对那种神奇土地上的村舍、农夫，像少女的眼睛一样在森林中熠熠闪光的湖泊，充满无限的遐想。电视里严歌苓谈及她的读书，曾说过这样一段话：那时我什么书都看，而且很随意，专捡爱看的情节看，为自己打下了一些很杂的乱七八糟的基础。我非常有同感，所谓乱七八糟，其实内容是很丰富的，那其中蕴含着审美，对生活的热爱，对外界的感知，还有一个孩童成长的过程，情感世界的不断丰富与发展。那时我家离国子监北京图书馆很近，图书馆像灯塔，一下子拉近了我和世界的距离。我乐此不疲，一本一本地借阅着，像《红与黑》、《人间喜剧》、《阴谋与爱情》、《战争与和平》等等。那时我们院子里小孩多了起来，借来的书看完了再互相借着看，大大增加了阅读量，弄得我姥姥成天向我妈告状，成天看闲书也不好好写作业，看闲书能当学习吗？直到有一天，我把一本小册子递到姥姥跟前，那是我们那年中考的作文选，全北京共选了10篇，其中有我的一篇。姥姥惊喜地抚摸着我的长辫子，欣慰之情洋溢在每条笑文中。 后来从四合院出发，我来到内蒙古草原，冬天零下35度， 夏天蚊虫成群，连马都不会骑的我，一下子面对1400只羊组成的羊群，急也急了，哭也哭了，无奈只有面对。可放羊的时候还不赶快骑，马一跑我先摔下来，弄得老牧民时不时拿我调侃，马不跑还叫马吗？要不你骑木头吧，木头最老实。就这闲暇下来，当羊在安静吃草的时候，就像俗话里说的，如一粒粒珍珠洒在草原，我还是要忙中偷闲，从马鞍子上挂的破书包里掏出书来看。那时可看的书太少了，实在没得看，我就看毛选四卷，从头到尾，从尾到头。起初是读不下去，后来不但读进去了，还津津有味，心领神会，满口余香。矛盾论、实践论像章回小说一样吸引着我，有些篇章我还能大段大段背诵下来，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中华民族有广大的丰田沃土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森林，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力，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如新民主主义论中，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我后来教书，教的是高中历史，我的课深受学生欢迎，上世纪90年代还被评为全国一等奖。细细想来，毛选本身就是一部最生动最经典的中国近代史，它涵盖了所有的政治、军事、经济各个方面，在我讲授的教材中起到了统领的作用。在后来的插队生涯中，书逐渐多起来，我得知林队有一知青藏书颇丰，放羊之余我翻山涉水找到他，他二话没说慷慨解囊，让我随便挑。我扑到那堆书中，挑了《青年禁卫军》《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契诃夫小说选》。至今安娜与沃伦斯基在彼得堡火车站的漫天大雪中相互对视的一刹那还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中，我深深地感觉到读书幸福。 再请听佚名的散文《冬日的味道》。从小在四合院里住着，感到冬日里大人都爱鼓捣吃的，夏天太热，家家饭食都简单，简单到面条往凉水里一过，拌上芝麻酱就是一顿。冬天可就不一样了，别看没暖气，家家的煤球炉都旺旺的，甭管外面如何天寒地冻，一掀棉门帘，一股热气扑脸，整个屋子暖融融的。这样的氛围中，家家或为了孩子，或为了把平淡的生活搞得有滋味些，总是会把有限的食材搞得尽量精细，特别是下雪的日子出不了门，正好改善一下伙食。印象中的大雪天，姥姥总爱拿出砂锅，里外擦得锃亮，用来炖肉。等肉炖得油香软烂，先盛出一大碗来，剩下的汤汁碎肉块，把大白菜豆腐泡粉丝放进去，小火煨着，那香味一股股的强烈尖锐的直达心脾。按说这是过年的菜，但可能是雪与年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随着年的临近，肉味也断断续续入户造访了。隔壁陶婶是山西人，大雪初季的周末，她家紧锣密鼓的和面泡枣，蒸了一锅枣馒头，一锅枣窝头。那馒头个个雪白个大，那窝头一个个胖墩墩，松软香甜，又有玛瑙似的紫红大枣点缀，真够馋人的。住西屋的周家叔叔阿姨都是小年轻工人，平时早早走晚晚归，周末赶上下大雪，颇有兴致地准备了炸土豆丸子。他们操练时，我曾在一旁观看，先将土豆打成泥，掺上少许白面，搁上葱花，再拌入少许肉末，一个个压成扁平的椭圆形，放进油锅，还未炸熟已是香味满院窜了。四合院里住着，有些情景早已经耳濡目染，例如谁家做了好吃的，总要相互送点。比如我们家吧，包饺子第一锅从来不是自家吃，总要把那现捞的热腾腾的饺子，这家送几个，那家送几个，煮第二锅时才是自家吃的。 周姨他们家炸了丸子，也必是把第一锅捞出，让院子里孩子这个捏两个，那个捏两个，趁热吃了过嘴瘾，然后才轮到自己家吃。那时食物匮乏，食材远没有现在这样丰富，可居家过日子嘛，家家也都有这些存货和稀罕物，时不时的改善一下也是可能。 一个大雪初晴的午后，我不但品尝了土豆丸子，还吃了甜香绵软的枣窝头，心甜意洽。一墙之隔的雍和宫高壁上晴空，红装素裹，金碧辉煌，小院中老梨树、山楂树雪满枝头，千树万树梨花开，真想出去游走游走，可大人们不许，因为黑绒面暖和和的新茅窝一汤雪准湿，湿了以后再晾干就没有原来那么暖和了，所以积雪若后，大人们都不让孩子们出门，老是在家待着。待着可以，总得干点什么，正发呆，忽然想起接着读《红楼梦》吧。我家的窗户是双层玻璃的，既保暖又亮堂，靠着窗我翻开了《红楼梦》。刚开始看这种大厚书，并不是一页一页挨着看，而是翻，翻到哪儿算哪儿，好看就看下去，不好看再接着翻。那一日也不知怎么就那么巧，翻到了《卢雪亭征莲集景诗》。我看《红楼梦》已有经验，大观园里美丽的姑娘们只要写诗必定喝酒吃东西，看看这回他们写诗吃的什么，还是个大雪天，肯定有趣。想着继续读下去，可是扫兴，除了一行行的诗文并没有提到吃食，兴味索然。我正要放下书，忽然又不甘心地想再看看，万一有被我错过了呢，于是又重新翻，第二遍读得细些，目的是搜索吃的，所以不那么一目十行了。那些诗我稍微过了一下眼，忽然就有那么几行字映入眼帘：宝琴烹茶水渐沸，湘云自为得去，煮酒夜难烧，宝琴也笑，埋琴稚子挑，湘云笑弯了腰，石楼闲睡鹤，黛玉笑得握着胸口，高声道：谨记暖亲猫。以前读《红楼梦》，凡遇宝玉、黛玉们一起作诗，我都隔过去看故事。这次不知道怎么，这小诗被我一字一字读下去，而且好像都读懂了，仿佛还听到了那些姐姐妹妹个个的笑声。我又读了几遍，自己也笑了，被感染了。那时不懂什么是字字珠玑、满口余香，但真有一种吃了肉和丸子的惬意感，而且那种感觉又是菜香饭香比喻不了的，是一种快乐，一种满足，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享受。渐渐长大后，我才感悟到，那是一种字香、书香、诗香。儿时冬日里美味的饭、芬芳的诗，滋润着我，养育我长大，哺育我成人。 好了，王琦的散文《书声朗朗忆当年》和佚名的散文《冬日的味道》，我们欣赏完了。这两篇文章都以朴素的文字和深挚的情感回忆了自己少年时代充满人情味和书香气的生活，那段生活滋养了他们的精神，温暖了他们的心灵，给他们的人生打了个好底子。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推荐根据剧本《四进士》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田伦派的两个公差到了信阳之后，天色已晚，只好找个客店住下。说来也巧，正好住在宋世杰的客店。这两个公差放下行李，一边喝酒，一边谈起田伦、顾独、刘提三位大人。宋世杰听了觉得蹊跷，推测与杨素贞一案有关，于是乘二公差酒后熟睡的时候，偷偷地拨开房门，取出包袱，见里面有300两文银及书信一封。 拆开书信一看，原来是田伦与顾独的求情密札。他不禁长叹一声，